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鹿 晗。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准时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好久不见的主持人王爽。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大家现在呢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和我们互动起来啊。我们两个呢有段时间啊，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啊，没有搭档陪伴大家在出现在节目当中了啊，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为什么呢？休了一个假， 哎，刚休了个假，啊，对吧？那休假，那么问题就来了，休假去干嘛了？去哪玩了？吃什么好吃的？ 休假出国了 啊，出国了是吧？啊，去哪儿？ 去了一个非常远的地方， 去了远的地方， 在南半球， 南半球，非洲 没有去啊，去了一趟澳大利亚， 哦，澳洲，啊， 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旅行见闻想要跟大家分享哈，这个应该说今年到这个元旦之前。前是没有什么小长假了，对吗？ 今年到元对， 应该是没有什么小长假了， 没错。 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去这个澳大利亚看一看。 哦， 确实这个风景和之前去过的一些地方非常的不一样。用两个字来总结一下吧，就是特别的壮阔， 特别的壮阔啊。 孔文说到壮阔，你觉得能想到什么样的风景？ 我会想到大草原。 大草原是吗？ 对， 但是大草原上如果有牛和羊就称不上壮阔了，对吗？就非常田园。 我觉得也不是， 也不是， 对对对，可能这个，大家的喜好不一样吧，啊，对吧？因为我喜欢在草原上骑马。啊，驰骋在草原上的感觉，可能不单单是风景 啊，原来是这种非常 对 潇洒的感觉， 对对对，有参与感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要去这个一些海岛啊，可能比如说像潜水啊，如果这个是可以的话，条件允许的话，我是一定会参与的啊。然后比如说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项目啊，然后这个这朋友嘛。啊，有很多人现在已经玩过跳伞，哎，这个 蹦极， 哎，蹦极早玩过。 这次看到蹦极了，你玩过蹦极呀？ 啊，早玩过。 哇，觉得怎么样？壮阔吗？ 这还好吧，反正就是蹦完之后还想蹦的感觉。 啊，真的？ 之前那个它不够高了啊，有没有再高点的？ 不够刺激， 不够刺激了，对，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那澳大利亚呢？应该说它是一个非常地广人稀的地方。 嗯，还有考拉。 对，有考拉，而且这次见到了很多野生的小考拉，就在它的这个山上，在很多你不经意之间就会发现，哎，这儿怎么有一只小考拉呢？发现它的这个行动速度和行动范围还挺快、挺广阔的。 哦， 所以 友好吗？ 它考拉一天就是基本只醒4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在睡觉，所以非常的萌萌哒 啊，那 感觉特别的佛系。 那睡觉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去抱它吗？ 应该说在这个澳大利亚只有一个州是允许人类去抱考拉的，其他的州如果你看到了考拉，你去抱它是犯法的。有的时候会想去营救一下小考拉哈，因为它经常出现在一些没有它的食物而且也比较危险的地方，非常的高的山上啊，甚至是悬崖边上，都不知道它为什么要爬到那样的地方去。扯远了啊， 可能没有人打扰，睡得舒服， 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睡午觉的地方哈。总之呢，还是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去感受一下这个澳大利亚大洋路的壮阔。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后悔。 哦，一定不会后悔啊！昨天还给我安利了半天，说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 我希望身边的朋友，如果问到的话，我都会推荐他们一定要去。 哎呀，刚才说， 哎，我特别喜欢在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小长假和休息的时候，给自己安排一个假期， 忙里偷闲的感觉， 就是奖赏一下自己 啊，奖赏一下自己。 大文通常都在什么时候给自己安排假期？ 我通常，哎，就是我今年啊，我的年假也没休息呢， 也没休呢，打算什么时候休呢？ 对对对，所以说就后两个月吧， 后两个月， 对，后两个月，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啊，然后这个目的地呢，然后我也没有说什么提前太有规划的这种。这种行程，所以到时候看心情吧， 看心情 啊，对，然后让自己就是我一直觉得 孔文是一个特别恋家的人， 就还好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去哪儿都无所谓，然后呢就是跟谁去比较重要，或者吃什么无所谓，跟谁吃比较重要，我是比较在乎这种， 好重情义呀， 对， 好，等这个大文休假回来之后，我们也这个好好的八卦一下，究竟和谁吃了什么， 然后就自个儿当一驴友背包客出去了，然后那样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就很多和陌生人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 一些偶遇和邂逅哈，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浪漫的，好，赶紧进入到我们周四早晨的知识类的新资讯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消息说的是健康啊，什么时候是运动的最佳时间？大文猜一猜，什么时候是运动的最佳时间？ 在我的观念当中啊，因为就是接收到的一些消息啊，还有就是日常大家工作呀、生活当中的一些时间安排啊，通常呢，比如说下午、傍晚啊，甚至在晚上下了班之后，晚上去锻炼会比较多啊，这样的朋友也比较多。 哎，我恰恰相反，我一般呢都喜欢在这个早晨刚起来的时候去锻炼，为什么呢？有人说这个空腹锻炼减肥减得特别快，因为你这个胃里没东西啊，然后你这个消耗起来速度特别快，嘣嘣的掉肉。 早晨健身房有开门的吗？ 一般来说可以早晨在自己家里做一个自体重的训练，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帮助你锻炼的这种软件呀、然后做一做这个我们叫平板支撑啦，或者晨跑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我们就聊一聊就可以了，就是早晨啊，北京的天大家感受到了吧，越来越冷， 越来越冷了，天亮的越来越晚了， 亮的越来越晚了，从这个温暖的被窝里啊，你就出来之后先别说锻炼的，就你一出被窝是吧，就会 啊，稍微感觉到这个寒冷， 不愿意 啊，不愿意是吧？你大早晨的把自己的身体叫醒，把自己的意识叫醒啊，怎么做个平板支撑？那么最重要的这件事情还在于哪儿？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在于你坚持下来， 在于你坚持下来。 你可能起个一天两天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对吧？但你坚持下来，这就很难了。 坚持下来很难。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新的研究哈，说的是什么时候运动是最佳时间呢？应该说很多的热爱健身的人士，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营养学科以及这个医学比较靠近的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其实都在寻求一个运动对我们身体和精神最佳的时间。那有人呢习惯早起运动，有人喜欢在晚上跑步，究竟什么时候是运动的最佳时间呢？这个研究提出，要取决于你的运动目标，就是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啊，想要运动。这个畅销书作家丹尼尔·平克根据研究总结出了一些与运动最佳时机有关的准则，他在一本书叫《时机管理》这本书里做了介绍。 然后丹尼尔·平克他就说呀，他说在早上的时候运动呢，可以帮我们达到以下四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减重。他说呀，他说这个刚起床的时候呢，说我们至少8个小时或者说6个小时啊没吃东西了，血糖呢维持在了一个很低的水平。在早晨运动呢会用到储存在组织里的脂肪来供应身体所需的能量，然后进食后再运动呢，使用的能量来自于刚吃进去的食物。然后丹尼尔·平克就说了，说大多数情况下呢，早晨运动要比进食后运动还要多消耗掉20%的脂肪。 哇，20%的脂肪，这对于想要减肥减脂的这个女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 对，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段时间看到这个一个朋友晒了一份体检表，一个漂漂亮的小姑娘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小1.7米的个儿也不瘦不是什么不瘦， 也不胖 也不胖对吧，你就看着什么也就什么你就90多斤吧，是吧，好女不过百。但是呢她体检出来的结果显示什么内脏 脂肪超标。 对，内脏脂肪超标。所以就挺奇怪的。 这其实是和饮食的习惯以及这个和运动也相关就是这个虽然看上去不胖但是身体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状况。内脏脂肪说的是什么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各个脏器的表层堆积一层脂肪。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内脏正常的运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那就是其实如果说我们选择在早晨这个做运动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利于消耗掉内脏的不健康的脂肪？ 当然这个利于全身脂肪的一个消耗但是也要提示大家我觉得早上空腹锻炼其实是非常有风险的一件事。 对呀对呀，所以说 首先容易低血糖， 没错。 其次呢容易饿得慌 对 总之这个如果你空腹锻炼的话其实还蛮容易引起这个比如说心率过快然后头晕然后血压比如说过低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还是推荐身体特别好的年轻人如果你有这种减肥减脂的这种特殊的要求的话你可以早起来锻炼 不，身体好的年轻人是早起毁一天的 但是据我所知很多的这个成功人士都喜欢早起锻炼比如说这个奥巴马他就喜欢在早晨起来去游泳 还有科比你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太阳吗？ 那是还没睡吧 这根本就不用睡的所以呢这个给大家带来一个数据就是这个研究呢说的是早晨锻炼会多消耗20%的脂肪，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包括刚才爽爽跟大家介绍到的早晨锻炼自己的身体情况不同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 此外呢早晨锻炼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目标你也可以选择在早晨来锻炼了。刚刚说的是呢如果你特别想减肥第二个呢我们说的是振奋心情为什么说是振奋心情呢像游泳跑步甚至是遛狗这些有氧运动都可以让你的心情更好在早晨运动呢整天的心情都会变得很不错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然后不需要什么过多的运动量然后就可以让自己振奋心情 赖床呗 不是然后这那个站在镜子前面然后对着镜子说一句我怎么这么好看 当 啊，是不是有振奋心情？ 觉得你们家镜子每天挺累的。 我们家镜子，嗯啊，我们家镜子我现在擦特干净。 这个第三个啊，这个如果你有这样的目标是维持习惯，就是说有研究显示呢，如果人们在早上运动，比较能够坚持运动习惯， 嗯， 因为你养成了这个早起运动这样的方式之后，你一定会感受到它带给你的一些好处 哦 啊，比如说一天都很振奋啦， 嗯 啊，这个早起又多了很多时间啦，然后慢慢的你就成为了一个这个早睡早起的人，对不对？ 嗯嗯嗯嗯，哎。我觉得这事儿两说， 这事儿 这事儿两说啊。这个但是这个研究里啊， 嗯， 说这个可能早晨啊， 嗯， 会更有助于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嗯，一日之计在于晨 啊，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增强力量。说呀，说我们的这个生理机能呢，一天当中啊会产生不同的变化， 嗯， 比如说睾酮这种激素呢，它是有助于肌肉生长的，它会在早晨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啊，达到一个峰值， 嗯 啊，如果你正在进行肌肉的重量训练，那么这个时候选择早晨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嗯，那就是说如果你是想增肌或者说想减脂， 嗯， 其实早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时间。 哎，对对， 那我真的有点想不出来出一些什么样的运动目的会适合在晚上锻炼了啊， 嗯，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在傍晚或者晚上运动可以帮我们达到以下两个目标。第一个是避免受伤，说肌肉温度升高时呢比较有弹性，不容易受伤，这也是为什么运动开始时需要热身。那刚起床的人呢体温偏低，傍晚时会达到高峰，这时候运动不容易受伤。 哦， 嗯， 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两说，是不是？就是这个就是 怎么两说， 不是这教授叫什么来着，丹尼尔 平克 是吧，平克啊，这个研究我们拿来给大家分享。但是呢这个就避免受伤吧，我们做任何运动，做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做运动的时候， 嗯， 我们都需要提前充分的热身。 是的， 啊，而且是对那种比如说这个像之前啊，比如说像， 嗯， 运动基础并不是特别好的， 嗯， 比如说很多女孩子， 嗯， 哎呀我觉得我胖了呀，哎呀我真不好，我要锻炼，然后想那种一两次啊就把长上来的几斤肉 一暴食寒的那种， 哎哎哎，对对对，然后一下子都给减下来， 一次努大了， 然后就哎呦，然后健身完了之后就脚踝也不得劲儿，然后腰也酸啊， 嗯， 背也疼啊，然后甚至会出现肌肉损伤或者说韧带损伤的这种情况。 嗯，所以说这个在任何时候啊，这个运动都要注意这个之前的热身， 嗯， 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防止受伤之外，嗯，其实充分的热身还能够帮助你的这个就是你的那个筋骨啊， 嗯， 不那么疼痛在运动之后啊， 嗯， 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健身房里在经过了大概半个小时的这个肌肉训练之后呢，会有这个教练给你做这个放松啊， 嗯， 其实这个之前的热身和之后的放松都是一个目的啊， 嗯， 就是让你的这个排酸， 没错， 对吧？肌肉的这个排酸更快， 嗯， 啊，让你这个运动之后的这个不舒服的时间缩到最短， 嗯， 啊， 对。 另外一个这个适合晚上运动的这个目的呢，是说达到最佳表现。那丹尼尔平克说呢，肺部机能在晚上这个时段呢最强，循环系统能够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我们的力量呢会达到高峰，反应时间也会缩短，有利于达到最佳的运动表现。他介绍说很多奥林匹克记录都是在这个时段创造的。 哦， 我想到了百米。 百米因为那个在白天的时候呢可能要进行充分的锻炼呐，啊，热身呐，啊，然后进入比赛的状态啊，然后比如说这个适合的风速啊温度啊湿度啊啊， 嗯， 通常都会选择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啊举办这种比较需要无氧啊， 嗯， 比较爆发性比较强的这种运动和项目。 嗯 嗯 嗯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说如果你想要健康的运动，那什么时候是运动的最佳时间， 嗯， 那最终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这个就是这个最佳时间其实取决于你的目的，但我感觉到大部分的目的其实还是适合在早晨锻炼的，对不对？ 适合在早晨锻炼， 嗯， 而且就是大家早晨起早起会儿呢，就会感觉一天的时间特别的长， 嗯，对，这一天好像可以当两天用， 啊，没错。 嗯，好吧，送给大家这个早晨的第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其实我们值得幸福。 我们这一年忙到少见面，下一次大概是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节目，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早清晨的知识类的新资讯啊、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观点，说的是谎言揭示的东西和真相一样多。这说的是什么呢？ 这说的是什么呢？ 朱莉·布莱克曼是一位美国的摄影师，获得过不少美国的摄影奖项。那他从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那里得到灵感，会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布景下拍摄若干照片，再把这些照片用数码技术合成在一起，让照片有一种像绘画一样的凝固时间的感觉。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布莱克曼谈了他在创作方面的心得。 然后布莱克曼就说呀，他说他最早开始摄影的时候呢，进行的是记录啊，他想拍下姐妹们的生活。后来呢，他从最初的记录者变成了一个创造者，记录慢慢的被虚构的故事和夸张或风格化的场景所替代。啊，我觉得那是我意识到了作家们一直都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啊，那么重点来了啊，这句话是重点，说有的时候啊，虚构的东西比真相本身更善于表达真相。然后再来一遍啊！说有的时候啊，虚构的东西比真相本身更善于表现真相。 他这个虚构的东西呢，其实是有特指的。他说的是那些，就是我们说生发于现实又超越了现实的那些艺术作品。通常就是绘画呀、音乐呀，比如说戏剧啊或者电影这样的一些文艺类的作品。那他说呢，通过将场景夸张或者风格化，我能表达的东西变得更多了。因为你不是一个写实的这种纪实类的画家了、对吧？ 对，通过夸大或扭曲事实呢，布莱克曼反而能以一种更贴近个人经验的方式去讲述。啊，他引用意大利著名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的话来解释这种意图。他说呀，对我而言，最真实的是我所创作的东西。即使是谎言，也可以是有趣或者是有说服力的。他所能揭示的东西和所谓的真相是一样多的。 哇，好像原来的老译制片哦。 是吧？ 有感觉。 但是那么问题来了。对吧？这个生活当中大家都什么时候会说谎呢？ 生活当中难道不是经常会吗？ 就经常会吗？我不经常，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女生在约会的时候，对方问说：“你吃饱了吗？”我饱了。然后回家再弄个泡面。 回家再弄个泡面。好吧。 这种叫白色的谎言，对吧？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说的呢是，这个文艺创作啊，其实一定要通过夸张的一些手段来增强它的一些表现力， 对 吧？ 生活来源于艺术来源于现实，有高于现实。 是的。好吧，送给大家一首《挚爱 Young Song》，我们半点的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就用蔚蓝天空，梦的城堡，用爱守候最美好的时光，在这停留。 相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青年说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每天早上和你准时见面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把频率调到 FM98.2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跟我们互动起来。 跟我们互动起来。这个刚刚在上半个时段的开始啊，分享了这个为什么我消失了一周多，对吧？是因为休了一个假。那其实呢，这个大文在上周呢也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对吧？ 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快来聊一聊，采访一下。 对啊，来吧，抛出问题吧，你不是采访我。 大文得了一个奖。 大文得了一个奖。 什么奖啊？ 第五届重庆青年电影节啊，我们那部片子啊，放大组委会大奖是入围。 哇， 入围，然后最终 的，其实就是前几名嘛，对吧？因为只有几个入围，对吧？ 对，入围了一个组委会的大奖，然后呢，还是非常感谢吧。然后这次呢，也这个有结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啊，然后包括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然后也是啊，邀请到了几位这个非常优秀的青年电影人，然后会带着他们的作品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创作之路啊，还有关于电影啊这个行业上的一些思考。 不错不错。这一次小试牛刀哈，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 小试牛刀啊，小试牛刀就遇到这个影视行业最近不太景气嘛。 觉得拍电影这个好玩还是说比较难，哪一个占到更大的比重？ 我觉得是更多的丰富的体验。然后无论是这个在电影工业当中，无论你是在每一个工种啊，每一个岗位上，然后都是很辛苦的啊。然后如果说作为演员的这个角色呢，就是你需要体味不一样的人生啊，所以说这也是很多的演员啊，就是爱上这个职业啊，很多人想从事这个职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就是他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你会体会到不同的人生是什么样子。 是的。但是之所以因为这个圈子光怪陆离啊，这个非常的光鲜，所以它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这次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个领域里人才济济？ 就我还好，因为我就不太吝这个东西，我一切以随缘，以佛系的心态，我说我就是我。 好吧。这个说一说这次拍电影，就是拍这个小片的这个感受吧。这个拍的过程，站在这个怎么说，摄像机的这一侧和那一侧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我的这部影片呢，然后在之前啊，这个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过一些啊，是在去年的时候完成的。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呢，然后我们大概是有几天几夜啊，就基本没有合眼。然后真的是这个非常辛苦。然后呢，在摄像机的这头和那头呢，在这头我是制片人，我需要掌管全剧组，那么在那头呢，我是演员，需要投入角色，所以说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体验。 完全不同的两种体验啊。但是我觉得大文能够顺着自己的这种理想和心意，真的把它变成一个现实，是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替大文高兴啊，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够去看一下这部短片啊，也是大文的处女作，叫放大。 对，什么时候在网上能有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啊。 嗯，一定告诉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入今天的第一个连线，我们来连线这个搜狐鱼评人泽弟啊，来跟我们这个讲一讲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内容啊，有视频内容来给我们推荐一下。Hello， 泽弟。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这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这个影视的内容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的。我首先呢想给大家推荐一部，就是现在正在热播的网络剧，也是由我们搜狐视频自制的，是一部国民偶像热血少年大戏，名字叫做呢《降龙之白鹿为霜》。那这个剧呢是每周五晚上8点更新，所以呢今天听完我的介绍，明天大家就已经又可以去看更新的内容了。 现在已经更新到了第几集呢？ 现在已经更新到了第十几集了，主要是如果你有会员的话，你就可以抢先看一周。然后这个剧呢，其实它的原作者也还挺，大家也挺熟悉的，是之前的时候在搜狐视频上热播的另外一部剧《无心法师》，它的原作者，然后尼罗，他的同名的这个新作品的一个改编。然后呢，它主要讲述的是国民民国初年的时候，就那时候军阀混战。然后这里面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双男主的这么一个剧情。然后其中一个主角呢，他是白大帅的儿子，然后叫做白鹿生。然后他一上来就遭遇了到了这个满门屠杀的这种家庭悲剧。然后由此呢，他就开始了自己流浪的这么一个生涯。而在机缘巧合之下呢，他就结识到了这个剧的另外一个男主角，然后也是一个大帅的儿子。但是呢，那个大帅呢是如日中天的这么一个大帅，然后他的这个独子龙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其实广大网友呢就比较调侃，就说这两个人其实是没头脑和不高兴。就龙象呢，因为他家里面势力很大，然后自己也没有吃过特别多的苦，所以就一直呢就是有点傻乎乎的，然后是没头脑。但是呢，白鹿生呢，因为遭遇到了这个剧烈的家庭变动，然后所以他心里面也背负着就是为家里面人报仇的这种深刻的仇恨什么的，所以他经常表现出来的就是不高兴。然后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两个的互动就有点让我想起来当年挺有名的那个漫画娜娜，就好像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的那种感觉。就从白鹿生的角度来说，其实他跟这个龙象是完全相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呢自己可能龙象呢是没有遭遇到家门不幸之前的那个自己，然后所以呢他就觉得一方面自己又很想保护过去的那个没有受过挫折的自己的状态，然后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看到龙象做出一些过于嚣张跋扈啊，或者说没有什么计谋的行为的时候，他也会为他着急，或者说恨其不争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这两个人都是在不停的成长的。就从白鹿生的角度来说，他可能从原本的一个完全自己只是单纯的心里背负仇恨的这个状态，然后再通过龙象，他还是保留着对于世界的这种初心啊，或者说是这种那种有冲劲的感觉是好，他就慢慢的从这种仇恨中反而就抽离出来了。但是对龙象而言呢，就是说他可能是太不谙世事，或者说太不介意别人怎么想了，然后因为白鹿生的这个影响，然后帮助他慢慢的成长，最终成为了一个比较好的将领啊，或者说比较好的这种长官角色。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又有笑料，然后又有比较深的那种深刻的家庭仇恨啊，或者是说又有这种战争的这种描写，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推荐大家去看这一部就是由搜狐视频自制的剧，叫做《降龙之白鹿为霜》。 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这种丰富性哈。泽弟还有没有其他要跟我们推荐？ 然后除此之外呢，就还想给大家预告一部其实是下个月初才会在国内上映的电影，然后是DC 宇宙中很重要但其实大家不是很熟悉的一部电影，叫做海王。然后为什么就说这么早就 就会推荐这部电影呢，就是因为感觉好像大家可能对漫威宇宙的东西会比较了解，钢铁侠呀什么的，但是对于 DC 宇宙可能大家就只是觉得那个蝙蝠侠，然后超人这些角色，然后还有之前的神奇女侠，但是对于马上要上映的这个海王，或者说更为人熟悉的一个称呼叫做水行侠，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这一个月的时间，其实大家可以比如说通过搜狐视频啊，或者说通过其他方式去补一补课。因为呢就是说这个海王或者说水行侠呢，他其实是 DC 宇宙中比较特别的一个角色。因为像超人他可能比较苦，但是呢他有一个超能力，蝙蝠侠呢虽然悲剧，但是他特别特别有钱，然后但是呢水行侠呢他其实是一个他也不是说人类，他是一个水底下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呢是很纠结的一生，从他的出生开始可能就不被祝福，然后过程中呢他又纠结在这个血亲与养亲之间啊，事业与家庭之间，还有责任与感情之间，所以是一个特别复杂但是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且呢这个海王他的这个导演是知名的这个华裔导演温子仁，之前的时候有拍过《电锯惊魂》系列，还有《速度与激情七》，所以从这一部剧的这个制作和视觉效果上面都是超级值得为人期待的。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可以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然后通过各种方式，然后补一补课，然后了解一下 DC 宇宙的情况，然后这样的话12月7日的时候，那就等于是我们这次比北美还要提前上映。然后大家就可以首先看到这一部，然后全新的充满视觉特效，然后而且丰富内容的这么一部电影。 好的，谢谢泽弟这么大清早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内容，也让我们在这个北京的深秋里啊感觉到不寂寞。谢谢泽弟，我们下周继续连线，拜拜。 好，谢谢，拜拜。 听完了这个非常丰富的娱乐化的内容， 我和泽弟的分享 要回到我们的这个职场了哈，不能总是这个玩玩玩，还得好好的工作，对吧？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职场人士怎么样更好的适应新的领域。哎，这个话题我觉得我特别需要。 嗯， 你现在每一个 你要干啥， 就是各行各业的变化都太快了。 嗯，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禁止贩卖焦虑 这个就是各行各业都受到了，比如说人工智能啊，比如说这个大数据啊，比如说云计算啊，甚至是比如说这个区块链啊，这样的一些冲击。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职场人士怎么样更好的适应新领域。那在过去呢，一个人的职业发展道路通常是进入到这个一家公司，然后呢就像上楼梯一样一步一步的晋升，职业前景呢比较清晰。但是呢在如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人们很难像从前一样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职业规划道路，甚至很多公司都要根据变化随时调整自身，公司呢也很难预测几年之后的人员配置以及什么样的员工能跟上变化。 然后这个微信公众号哈佛商业评论翻译了市场营销策略师杜利克拉克的一篇文章啊，杜利克拉克针对职场人士如何适应新领域这个问题给出了四个策略。首先呢，克拉克认为说大家要先认识到现代职场的多变性是不可避免的啊，就跟少双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变化很快是一致的。他认为呢，如今的职场人要像侦探一样去调查研究和审查各种机会，此外呢还要在公司的内部和外部都建立一个广泛的网络啊，它能让你了解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那这个不熟悉的领域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时刻都在面对，对吧？说完了这个呢，其次是要认识到我们寻求帮助的重要性。虽然企业呢很难给员工这个职业道路提供清晰的指导，但是优秀的企业呢愿意给那些寻求上进的员工提供帮助。如果你去人力资源部门咨询你想参加的专业发展项目，想参加会议，想学习的课程，或者更好的理解业务领域，他们通常会非常乐意接受。就是说你要发挥自己的这个 没错 主动性。 对对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说 不要去等那些空缺的职位啊。职业转型是很难的，转型的一个秘诀呢，就是主动推销自己啊，不要等着别人来招聘你，因为等别人招聘你的时候呢，你等到的将是很多比你更优秀的竞争者与你同时竞争一个岗位。 嗯， 是不是特别残酷？听起来 特别特别残酷。那第四个呢，是要培养有影响力的同盟，这个我认为特别重要。那如果你有一个领导者作为良师益友，会对你的职业发展很有帮助，并且呢，一旦你有了这样一位良师益友，你就要和他保持联系，你在公司的晋升和你的职业发展都必须向他报告，这样呢，他们就会关注到你最新取得的新成绩和对目前新职业的渴望。总之呢，如果你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没把握，也不要觉得这是坏事，要把它视为机会，通过上面几个步骤，或许你就可以主动塑造自己的职业未来了。 嗯，我觉得第一点说的特别好。 第一点呀， 对， 嗯， 就是说要像侦探一样去研究和审查各种机会，甚至是各行各业、 嗯、 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嗯、 啊，不要觉得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它其实是跟你有关系的。 嗯，有关系的 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在某些行业、某些领域当中啊， 嗯， 它会给你提供看待问题和解决办法的不同视角。 嗯，是的，好吧，送给大家一首《山水之间》，我们马上回来。 昨夜同门云集，推杯又换盏，今朝茶凉酒寒，豪言成笑谈，但生泪尽突然，被问完美有谁看，山水之间是与否明散，湖畔青石板上一把油纸伞，旅人停泊着花，淋湿了绸缎，满树雨般多傲然，江南烟雨却全山，花飞雨坠一如尘，远离 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新时代的青年来听青年说啊，继续我们这个周四早间的知识类的新资讯。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个主题，说的是未来十年会发生什么变化。 嗯，未来十年会发生什么变化。 嗯，大文你觉得呢？ 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未来十年，我觉得 我将会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论断。 嗯，你说吧。 未来十年将会是物联网的时代。 物联网的时代， 移动互联网的下一个阶段。 嗯， 万物互联， 万物物联。 但是中间呢会有一个有一个过渡期啊。因为过渡期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软硬件呢，它都需要这个逐步的互联互通之后啊，没有技术上这个的壁垒之后，比如说什么格式上什么不兼容啊，兼容性上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未来呢是 IoT 的时代。未来十年， 我觉得未来十年会怎么样，这个话题可以从很多个层面上来讲。当然刚刚大文说的这个万物互联哈，我是认同的。但是可能还有很多新的事情和趋势会发生啊。我们来听一听凯文凯利对未来发展做出的预测啊。这个凯文凯利呢，他总是被认为是互联网的预言家和未来学家。他出版的很多非常有名的这个书哈，大家都听过，比如说这个失控趋势、 哎、没错， 必然等畅销书、印证了他早些年的一些预见啊。这也让很多人在面对一次次的技术变革，在各种新科技物种出现的时候呢，会关注他的分析和判断，来帮助自己理解未来。那这个在不久前呢，凯文凯利在商业界传媒集团主办的第四届全球企业家生态论坛上发表了一场演讲。他从数字化、虚拟现实、共享交互、人工智能等方面分享了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他认为呢，未来将会出现一个越发开放的 3D 镜像世界，谁拥有最多的数据，谁懂得分享，谁就是最大的胜者。 对吧，凯文凯， 这个有点像之前看那部电影， 凯文凯利老师说了啊，刚才说的那句话反正我没太听明白，就是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你有没有看过去年斯皮尔伯格的那部新的电影，超级玩家还是叫什么？ 没有， 就是他就是说在未来有 一个，我一直在做放大， 在 3D 给大家推荐大文的短片放大哈，这个就是在那部电影里呢，就是未来大家都会生活在一个虚拟的 3D 世界里。你在这个 3D 世界里会有一个新的身份。大家每天会花，就像在游戏世界一样。那凯文凯利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啊。但是具体呢，他也举出了这个五点啊，列了五点分析，然后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说第一点呢，他说未来啊将会实现100万人实时协同工作啊，这意味着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地方，100万人会实时做一项工作，一起去创造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凯文凯利认为，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啊，每一部手机、电脑或者是平台都能够连接起来，这就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机器。根据数据推算，全球范围内有几十亿甚至几百亿整体机器都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啊，百度啊、微信啊、谷歌呀、Facebook 等就在做这样的机器，能够让100万个节点，也相当于100万个人实现同时协作啊，这样创新的一种工作方式。 那第二点呢，是说未来会出现一个 3D 版本的虚拟世界。那凯文凯利也认为呢，我们在现实世界获取的所有信息都可以被数字化，比如会议室里所有可以表达的信息，世界上更大范围的空间都可以用 3D 技术数字化。那每一个物品呢，也都可以被数字化，一座大楼、一条街道或者你身边的物品，它们都有数字化的镜像，这些镜像代表真实的信息或者实物，并且可以实时的改变和更新。真实的人呢，也可以数字化，借助 3D 眼镜，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就像真的坐在你面前和你谈话一样。在未来呢，可以实现这样一个 3D 版本的虚拟现实，也就是 VR 或混合现实，也就是 MR 的平行世界。 嗯，这个会让我有一些担心啊，就是如果说未来这样的世界真会到来的话， 嗯， 啊，大家都不愿意出去约会，不愿意搞对象了， 嗯， 对吧？啊，第三点。凯文·凯利老师又分享了，他说注重体验的网络和共享型世界会成为趋势。凯文·凯利还谈到了网络，他说网络呀不是信息的网络，而是体验、感受和经历的网络，这是他对网络的定义。在凯文·凯利老师看来呢，啊，当虚拟现实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最核心的部分是对视线的管理，也就是要感觉到你视线所见的虚拟世界是很真实的。比如说所有的大楼都是一比一的比例，这意味着你在虚拟现实当中可以行走啊，而且呢说这还是一个共享的世界啊，网络和虚拟现实啊让共享世界变得更加的真实啊，你的感受和判断呢取决于你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而且你可以让另外一个不同时空的人经历和你同样的环境和感受。他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的，这意味着将来世界当中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去接触打通这种连通的世界。 第四点呢是说人工智能将是整个世界网络背后的电力。凯文·凯利认为说这个世界最有吸引力的仍然是人最聪明的人，需要不断有人加入进来，那交互沟通创造，而要让这一循环不断的运转，还要借助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呢让机器不断的学习，懂得人，效仿人，人工智能和聪明人的结合将让人类的智能更加的强大。未来在人机互动的前提下呢，将会有几千种新的产品产生。这个聪明人和机器的天下，那笨一点的人怎么办？ 笨一点的人啊，嗨，我觉得操那么多心干嘛，是不是？这个最后一点啊，凯文·凯利老师说的，他说未来啊，可分享的大数据会缔造出大公司，这是大数据的世界，也是由大数据所创造，由大数据所支持。凯文·凯利认为未来大数据会缔造真正的大公司，10年20年之后，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就是拥有最多数据的公司，将来谁在数据方面能够胜出，谁就是最大的胜者。 当然呢，开放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哈。在凯文·凯利看来，我们拥有数据，拥有协议，这样还不够。新的方式呢，是要共享开放。当你获得了数据，还要让别人可以从中获益。那谷歌等许多公司就是在这样做，他们尝试让整个世界越来越开放，尽可能的透明化，吸引每个人都加入进来，而不是自我封闭。这是未来大数据缔造的大公司的一个理想的方向。未来10年离我们很近， 给大家开开脑洞啊，开开脑洞，展望一下未来10年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展望未来，活在当下啊。就比如说一会儿呢，这下了之后，我就一定要吃一顿这个美美的这个午饭啊， 早饭， 午饭， 嗯， 早，因为早饭已经赶不上了，过点了吧？我们上节目之前，我不太习惯吃早饭，啊，对吧？展望未来，活在当下。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每周四早晨准时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郎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呢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然后也可以在北京青年广播啊，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嗯，可以有很多的渠道跟我们互动起来哈。那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呢，是我们青年说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每一次在青年会客厅到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些非常优秀的青年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这些青年呢，很多都是一些斜杠青年，这也是我们青年说在主打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标签吧。 对， 斜杠青年， 斜杠青年， 大文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吧？大家就说我吧，是吧？你看，主持人啊，演员 啊， 制片人， 吃货 啊，歌手， 睡神。 对，这个斜杠青年呢，就是说呀，说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啊，都有着自己的身份，从事着不同的工作种类，而且呢，都还做得挺好。 对，我们说现在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变的，这样节奏非常快的时代，那我们应该是要具有非常多不同的技能，在各个领域都有所长，这样呢才能够怎么说呢，在这个社会上更好的立足吧。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呢，也是一位响当当的斜杠青年，而且这位斜杠青年我觉得是有一些特殊的， 有一些特殊。 我来简单的讲一个小故事吧。 好 啊，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小男孩出生了，他的出生带给了这个家庭非常多的欢笑，但是这种快乐的感觉呢，仅仅持续了3个月的时间，因为在不到3个月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引发了他的肺炎，然后在肺炎的过程中，因为窒息导致了他的身体的一些残疾，这件事情可能对于他个人和对于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没错， 但是啊，有一个转折。但是我觉得，这个打击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来说， 怎么说呢，反而让他具有了一些精神上更强大的地方。 对，然后开启了自己不一样的人生啊，反而呢比很多这个啊身体非常健全的这些朋友们啊更加努力，然后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是的，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张震啊，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头衔，我先来介绍一下，他是2012年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2011到12年度北京市三好学生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震。 欢迎张震。大家好，大家好。 好低调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小故事就是张震这个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我再来讲一个张震这个青春期发生的小故事吧。 好， 虽然身体有一些残疾了，但是呢张震爱上了一项运动，因为这项运动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哎，这个我 你略有耳闻对吗？ 略有耳闻，但是我还现在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了啊。在张震十几岁的时候，他拿到了北京市残疾人运动会的金牌，某一个项目的，而且呢打破了赛会的记录。大文来猜一猜是什么项目。 这样吧，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和听友朋友们和我一起来猜一下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张震过往的一些经历和他的一些故事。因为确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张震呢会在竞技项目当中得到金牌，那么问题来了，他参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竞技项目？ 我猜如果因为张震是这个他的残疾是在腿部吗？ 电竞因为可以，我是觉得就是鉴于张震的一些特殊情况啊，就是他可能就是会坐着嘛，然后就是这个电竞比赛。 电竞项目进入到残疾人运动会了吗？ 哦，是他十几岁的时候是吗？ 对。 那那个时候还没有。 我们想象一下这个上半身的这个运动，比如说我猜是乒乓球。 那乒乓球其实也是需要有步伐移动的，对吧？ 也需要啊。我们来张震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对吧？ 是什么项目？ 对，来张震来给我们揭晓这个谜底。 谜底呢，它其实跟乒乓球是有关的，毕竟都是体育运动嘛。然后跟电竞也有关，它属于里边的一个环节，所以它就是游泳。 游泳。 对， 游泳。 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张震是取得了我们这个北京市这个残疾人游泳锦标赛的50米蛙泳的金牌，对吧？它也是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200米自由泳的铜牌，在游泳这个领域确实是找到了很多很多的自信，也让自己的人生发生了非常不一样的改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今天来的嘉宾呢也是斜杠青年。 哎， 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张震的除了游泳运动员之外的一些身份。张震来跟我们说说你现在的工作。 我现在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是现在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做影视译制的工作。 影视译制。 对，影视译制。 这个工作需要一项特殊技能。 那就是语言天赋了。 语言天赋。 因为 这个张震是一个多种语言的这个好手，对吧？ 也不算好手了，但是其实会个几种语言吧。比如法语啊，英语啊这些。 哇，法语啊。 对。 世界上最浪漫的语言。来一段吧，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那说些什么呢？那就Bonjour tout le monde。Je m'appelle Miguel et je m'appelle en chinois et 张震 j'ai 25 ans et je travaille en Radio Chine Internationale et c'est tout, voilà. 哇，听明白了吗，大文？ 哦，听明白了，就是说跟我们早晨的，哎呀，大家正在收听我们啊982节目的朋友们啊，大家在路上是吧？大家现在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啊？堵不堵啊？大家吃了没有啊？饿没饿肚子啊？啊，对吧？我觉得张震说的对。 是吗，张震？ 靠谱， 靠谱。除了这个掌握多语种哈，然后也是一个残疾人的运动员，而且呢，张震还特别的热爱舞蹈。张震有一个人生偶像， 对， 这人生偶像是不是也是引入你走入这个舞蹈的这个领域的一个关键的角色？ 对，他绝对是，他是美国很著名，应该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一个人了。大家说有一些个明星也好啊，是怎么着？但他应该是明星当中的明星。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对， 明星当中的明星。 没错， 是不是真的斜杠青年，名副其实的？ 对对对，真的是斜杠青年。但是，为什么会喜欢 Michael？ 因为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个品质，他的精神真的是 深深的鼓舞了我，真的是鼓舞了我，而且影响到了我的整个的人生规划也好啊，包括我的一些个性格上面的改变也好，都是他来影响我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张震青春期的时候的事情来聊起啊。刚刚介绍了张震非常多的身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身份，就是游泳运动员来聊起。那对于我们这个健全人来说，可能游泳都是一件必须要去学习才能够习得的这样的能力啊。那对于小朋友来说，一开始面对水都是有一些畏惧的心理的。 对， 张震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一条道路，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其实应该是在真正训练以前，然后自己去海边去玩儿，大家都会游泳，不会游泳不行啊，哈，开始进行水的一个接触，对水的接触就开始了。然后之后呢，后来是九岁的时候被选入北京市残疾游泳队，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在训练当中，首先是对水的一个喜欢，一个未知，一个喜欢吧，然后呢，其次是我觉得在水里边游泳的话，对自己觉得哎。我是可以的，有些个成就感，所以我觉得好，挺好。 其实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想法， 对， 是的。而且我觉得，因为身体的一些不方便，可能我们在地上走的时候，会感觉没有那么的自由。但是，一旦到了水里，这种自由感就会扑面而来， 对， 就会让你觉得自己非常的轻盈，对吧？ 在水里面，大家都是一样的。在陆地上大家走路，包括本身我身体腿部是有残疾的，然后走路的步姿呢和大家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在水里边的话大家都是一样的，该怎么游怎么游，甚至他们很多人游的动作还不如我呢。 对，但是里面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从一开始的喜好到学会啊，再到比如说走上竞技场，而且要在竞技场上取得非常好的成绩，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度。 对对对，这个肯定是。 而且我们知道一般的这个运动员都会付出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心血啊、汗水啊，在这个赛场当中， 对， 那残疾人运动员可能要付出的就更多了。 对， 这一路上会不会觉得特别辛苦？ 辛苦那是肯定的啦，因为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职业说是不辛苦的。然后呢，相对来讲，体育这一块儿最累当然就是身体了。然后呢，每天的训练，每天的反反复复的训练，做同样的内容，然后呢，对自己的一些个不管是身体上来讲，还是心理上来讲，都会是有一些个很大的压力。而且你同时还要背负着一个你要拿到好成绩的这么一个压力，这就更难。然后所以必须要克服这些东西，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一个目标。完成自己的目标之后，在全国比赛也好，在世界上比赛也好，拿到了好的成绩，拿到了金牌、银牌、铜牌，对自己的内心也是一种鼓舞，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种提高，会觉得这东西哎，好棒啊，拿到了一个 成 绩了，对，对对对。 但是在这一路上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放弃这个东西它固然存在，它肯定是有的，但是再想想以后的发展呀，想想以后自己的规划，再想想自己的成就感，这都是无可比拟的，就还是继续吧。 对，就是我想问张震，就是当比如说我们在参赛的时候啊，面对这个大赛的压力，训练强度也都比较大，就是当身体和心理都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你是怎么调整的？ 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做调整呢，就是多听音乐吧。 听听 Michael 对，听听 Michael 音乐，听听其他自己喜欢的歌手的音乐。 我发现这个游泳运动员确实经常在走上赛场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无人的状况。 对，有的时候 带一个蓝牙耳机，对吧？ 对，特酷啊，对吧？然后这个带着自己的泳镜啊，然后这个装备，然后 感觉他的世界里没有别人，连观众都看不到。 因为游泳运动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这个职业的游泳运动员，他们个子还是很高的。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出来的时候呢，带着泳镜，然后带着一个这个大耳机，然后穿着一个特别长的一个外套， 羽绒服， 然后为了让自己保暖， 对， 然后上场之前呢，啪一脱一摘，觉得特酷 这个其实 会不会那样？ 这个其实是有一两方面原因啊，因为第一方面原因是你在捡路的时候，这是不能说话的啊，不能跟别人说话的，任何人都不行，哪怕你队里人都不可以 不可以交流， 对，不可以交流，所以这个是第一。所以你没有事情干，你们待着那也无聊， 对， 还不听点音乐呢， 没错， 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听一些个节奏动感一点音乐，确实对自己的兴奋度，是一个提高， 没错。 你比赛就需要兴奋度， 对， 如果没有兴奋程度的话，你比赛下去之后，你的成绩应该不会是特别好， 对对，没错， 是会有这些方面的原因啊。 所以音乐在这个时候也慢慢的走进了张震的内心，对吗？从几岁的时候开始感受到 Michael 的力量，开始在你心里哇大放异彩。 那应该就是在上初二的时候吧，应该是在初二的时候。在那一年呢，然后因为有同学他们看了 Michael 那个 Moonwalk， 就是在太空步，然后他们开始进行模仿。你看大家都在学这个东西，我在网上看一下吧。所以刚开始我看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特效。 特效？ 对，它是一个特效。 你觉得不是他自己跳出来的舞步？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呢逐渐发现，哦，原来他真的是自己走出来的。但是后来一点点了解，慢慢去了解这个人，从太空步来讲去了解这个人，他的性格，他的做事方法，他的为人，他的各方面的东西会越来越了解，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真的很棒。他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比拟的。真的是很棒。所以从他的性格影响到了我，我觉得哎我以后也要成为这样的人。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游泳选手哈、可能这个水是我们的一个媒介， 对， 能够帮助我们怎么说规避掉身体的一些缺陷啊、但是如果说到舞蹈，我觉得这个是像我就是属于节奏感都不行的人，然后跳起舞来只会跳那种这个老年 disco 的那种动作哈，挺难的。当时张震虽然喜欢 Michael， 但是有没有在心里给自己就一开始有一个否定，说哎呀这个跳舞可能是我不能尝试的事情。 否定在之前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的，但是之后呢，因为我觉得因为既然大家都在练太空步嘛，我觉得我也可以试一下，然后自己就从太空步开始一点点开始练。再一个，本身我爸爸小的时候也学过芭蕾舞，所以我觉得我的身上应该是有一些个舞蹈细胞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吧。所以后来开始从太空步开始一点一点的把每个舞蹈的动作都抠了一下，然后是有一些自己做不了的，我也给他改变了一下他的动作方向，和动作的力度都会是更适合我自己一点，所以就开始，当然后来就开始在学校开始表演了。 后来登上了这个学校的舞台。 对 啊，那这个。当时表演的时候效果怎么样？现场？ 效果其实特别好。当然，当时表演的时候以舞蹈还是为辅的，因为毕竟自己是一个弱项，所以当然是以一个唱歌为主的一边唱一边跳，这样大家会觉得哎呀很棒。当然表演完之后很全校特别轰动， 特别轰动 。当时，在表演之前， 是不是有了很多迷妹？ 应该有吧，但是没跟我说过这个。 都在默默的暗恋着。 对，然后因为当时可能在表演之前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看这个人他走路怎么怎么着，哎呀怎么这个怎么同学怎么这个样子，但是表演完之后所有人看到我都会说你看那是 Michael。 哦， 对， 张震成为了 Michael 的代言人了， 一下子让同学们全都认识了。 对对对，代言人可以这么说。 学舞这件事情完全是靠自己， 完全靠自己。 然后完全是就 Michael 是你的一个精神导师， 对 对吧？ 对， 就是会看他的视频去模仿， 对， 然后就达到了神似这样的一个地步。现在还是那样热爱舞蹈吗？ 现在也还很热爱舞蹈，但是没有那会儿那么热衷了。 是不是也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比如说啊，登上舞台的机会会比较少一些？ 对，一个是这个，然后再一个是本身自己，我觉得确实是舞台倒少了一点，然后所以。以锻炼身体为主吧。 其实刚刚张震讲的他无论是去游泳啊还是去这个跳舞啊，让我们听上去都挺顺遂的哈，所以我特别想挖掘一下张震的你自己的内心，在可能很多人看不见的地方哈，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有没有自卑过？ 自卑这东西肯定是有的。最开始来讲，大家每个人每个在学校也好啊，在大街上也好啊，每个人看到了之后都会指着鼻子说：“你看他走路是这个样子的，你看这个残疾人怎么是这个样。”包括有一些个在公交车上面，有些个年龄大一点的人，他们会去让座，会去让座，但是他们是让我给他们让座。这个东西就、对，这东西就很奇怪啊， 因为你在坐着，他们不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 后来我让完之后，他们才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也会对自己的一些个心理有一些个打击。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所以自卑这个东西，我相信每一个身体有残疾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健全人也都会有， 对，也都会是有。 那是怎么翻过自己的这个障碍，然后变成了一个现在这么自信、这么内心强大的人？ 翻过这个障碍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找到一个方向，找到你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职业，自己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呢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朝着它去奋斗。有句话叫永远跟着阳光走，影子永远在你背后。 哇，今天的这个青年会客厅的金句已经产生了，永远朝着阳光走，影子永远在你背后。 对，这个东西永远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有一个目标就是你的阳光，永远朝着它走，后边的人爱怎么说怎么说，不用去管他们，你的自信马上就会回来了。 就是这样走入一路开挂的人生的。 对，没错，变成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斜杠青年张震啊。 这个后来哈，张震又学了很多种的语言，这个是又是你人生的一个新的方向吗？ 对，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本身来讲我喜欢语言，我觉得语言它是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一种语言，它更是代表一种文化精神，而且它呢，当你出国旅行也好啊，出国工作也好啊，任何事情它都会是一个工具，都会是一个工具， 没错。 你跟他们交流，你跟他们，哪怕你做任何，哪怕去买菜，你都会需要他们的语言。你不可能英语一直走到底。所以你必须要去学更多的语言，包括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当中，这个多语种的能力更加重要。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发现了，张震是一个自学能力特别强的人。他只要对什么感兴趣，只要认准了，他就能够学会。 没错。对，张震觉得 这是一个特别强的本事。 对，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现在啊，就是就很多朋友们工作之后啊，说什么这个工作8小时之余啊，然后说，哎呀，我说没有时间学习，没有时间看书，没有时间什么锻炼，没有时间增长其他的技能，其实也某些程度上都是挺多的借口。 对 啊，可能就是你内心还没，就是对于一件事情还是没有那么特别的坚定， 对， 那个小火苗还没有燃烧的那么旺盛， 对， 或者说自败给了自己的惰性， 或者说逼自己逼得不够狠， 逼自己逼不够狠，对，这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东西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个借口，都会觉得自己没有时间。这个时间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它肯定是没有时间。但是所以才需要去抽时间。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事情，如果你真的想学这个东西，你怎么样都会找到时间的。 没错，哎，我有这种体会。 你有体会啊？ 我有体会。 所以这个放大就是抽时间拍出来的，对吗？ 基本是这样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剧本的创作呀，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筹备呀，然后剧组的磨合呀，然后我们到这个安排时间呢，然后这几天几夜没有睡觉啊， 哇， 啊，都是这样的， 说明时间真的是海绵， 对，集集总会有，还有什么东西集集总会有呢？ 这个因为掌握了多语种哈，这个张震交到了非常非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这些朋友对你的人生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他们对我的人生，因为我们都是在做一些个事情，比如说像一些个创业的东西啊，包括一些个演讲的课程，都是他们，我这些外国朋友他们去上的，我就跟他们在一起蹭课，然后所以从他们当中也学到了很多，在想创业也好啊，想丰富自己的阅历，包括如果再有演讲啊什么的时候，那些机会的时候，都会主动参加，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也是一个自信，然后再一个我觉得我会说得很好， 哇， 我会说得很好，因为毕竟在大学的时候拿过两个演讲比赛冠军呢， 哎，我觉得张震可以去奇葩说试一试， 真的， 去奇葩说当个辩手， 辩手， 啊，对，然后呢，在正能量当中呢，然后又会有自己的诙谐和自己对生活不同的理解，哎，我觉得可以的啊。 总之，这个在上半个时段，感谢张震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充满了正能量啊，这个非常多的小故事，他的这个人生经历，我觉得真的可以拍成一部电影，是一部励志片。 我觉得要跟拍。长久的张震的生活，给他拍一部生活的纪录片。 纪录片哈， 对， 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彩的影像作品。好，送给大家一首，我觉得和张震的这个之前的人生经历很匹配的一首歌吧，叫《独舞》。我们稍后回来。 你听我的传说，是落叶都只是我，别忘了。生活，如果你想要懂，在我身后拖着的梦，太多寂寞无法诉说。你眼里头的我，变成了一身冷漠。你看不见的我，就紧紧握着脉搏。如果你想要懂，为何？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华。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周四早晨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十七，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的房间，然后也可以在北京青年广播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 那今天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斜杠青年哈，我们刚刚介绍了他是张震啊。那我现在再来，因为他的身份都已经给大家揭晓过了，我再来更详细的给大家读一下他的介绍。他是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五十米蛙泳金牌，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200米自由泳铜牌，2012年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获得者，2011到2012年度北京市的三好学生，会多国语言，而且是一个舞者。我们欢迎张震。 欢迎张震。 大家好。哎， 非常低调在跟大家打招呼啊。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掌握多种语言，聊到了游泳，也聊到了跳舞，能感觉到这个张震的人生异常的丰富哈。这个那我们聊一聊心路历程吧，是不是？ 心路历程。 这个 音乐该起了啊， 音乐该起了，给大家换了一个非常舒缓的这个音乐哈。因为曾经我做过体育记者，所以对运动员来说还是略有了解的。那我知道呢，对运动员来说，除了运动成绩不断的得突破，得去更大的舞台，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就是面临退役。 对， 因为任何一个运动项目，它的运动寿命都是有限的，对吧？这个那。我不知道张震当时在面临退役这件事情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是不是得面临重新的一个，在重新另外的一个轨道上，从零开始。 退役这件事情呢，是每一个运动员都要经历的一个事情，它毕竟是象征着你一个一个时代，不叫时代，一个 阶段， 阶段，对，一个阶段的结束。然后呢，它这个东西，因为运动它毕竟不是一个永远的一个职业，它就是一个青春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想到这个事情，所以在当时我是2015年打完了全运会之后，那会儿觉得决定要退役的，正式退役的。然后呢，后来我就想我要做点什么呢，因为毕竟大学的时候学的确实是影视后期。然后所以后来退役了之后就直接继续大学的专业，然后进入到了一家公司，做的是后期加上导播，做电视节目。就是这样。然后后来因为有些一个问题，所以后来从公司离职，然后后来一步一步到了台里边，到了国际台。对。 但那个时候就是退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像很多职业运动员的转型一样，比如说我去做教练呢，或者说还是在游泳领域范围之内，然后去做一些尝试。 那个做教练来讲，对于残疾人来讲我觉得不现实，因为这个东西 它本身涉及到一个救生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残疾人腿不好的话，你下去万一小孩要是有一些个出现一些个状况，你是没有办法的，不可能去救他们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对于做教练来讲的话，除非是提高班，这个另说，提高班之后指导动作就可以了，这个另说。但是教小孩来讲的话，做教练是不现实的。 所以对于残疾人运动员来说，这个退役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 对， 这个转型也会更加难一些。刚刚也说了，张震是非常喜欢就是这种国际化的氛围哈，所以他去学习多语种，然后交了很多国际化的朋友。我发现张震的一个特质，张震特别喜欢舞台， 对，喜欢舞台， 无论是跳舞也好，后来的影视制作也好，其实他都喜欢这种有镁光灯的地方。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让自己真正有成就感的一个地方，尤其舞台，舞台它跟电视来讲是不一样的，因为电视你是有剪辑嘛，你是有制作嘛，包括你像一些个任何节目，只要是录播的节目，都是最后经过处理过的，才会有最后一些效果的。但是舞台不一样，那就是直播呀，那就是直播呀，你的所有的东西，你的所有的细节，哪怕你觉得有失误，都会马上在观众的面前体现出来。所以如果观众给你的反馈是鼓掌，哪怕是站起来鼓掌，那是太荣幸了，那就会觉得真的，哎呀，我这个事情我做对了，我今天的表演是很成功的，那真的是太幸福了。 但是我们也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对吧？ 对， 这个舞台虽然这个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但是能表现得好还是挺难的。 对， 对吧？ 对， 因为这个多语种的关系，其实张震和舞台发生了非常非常多，我觉得很值得回味的这样的一些一些奇遇吧。包括因为之前说张震非常喜欢 Michael， 后来也发生了一些联系，对吗？ 也发生了一些联系，因为我真的是特别喜欢 Michael， 然后呢他是我的一个人生导师，他影响到了我的方方面面，我的待人待事，我的所有的做事风格，包括我对事情的理解，他都是影响到了我所有的东西，然后以至于后来我特别特别期盼期望着能够见到 Michael 他身边的这些人，跟他合作过的人，问他们是如何跟 Michael 进行工作的，如何去做他们所有的事情的。所以后来真的我见到了一些一个他身边的人，他的编舞师，他的吉他手，然后包括后来在 Facebook 上面我也和他的音乐总监形成了好友，都是这个样子，特别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是这样。 这个应该说就是靠近了 Michael 身边的人， 对， 然后亲身去体验了和 Michael 曾经一起共事过的人的这种气氛， 对， 也是一种幸运。 对， 对，然后其实聊到这儿呢，然后这个在上半个时段张震形容 Michael 的时候，有一个自己的评价，叫做他是偶像中的偶像，啊，确实在然后这个演艺道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没错 啊，但是我个人也觉得他在这个作为艺人啊，在美国这个历史上也是具有标杆性的一个人物，就是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你觉得对于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啊，艺人们的成长有没有什么年轻，尤其是现在这个每年啊都辈出的这个各种选秀啊，这种出来的这种年轻的这种艺人，你觉得 Michael 对于他们来讲有什么借鉴或者说学习的地方吗？ 因为我觉得在 Michael 他身上体现出最大的精神就是他的创新，他真的是创新，在创新，在追求完美，任何东西都要极尽完美，哪怕说如果我觉得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节奏它打得不是很好，哪怕不是很重，我是不喜欢的，那就不行，一定要改 啊， 改的必须要自己满意，而且是必须要听起来真的是像专辑里边那样完美才可以，一个是极尽完美，一个是要创新，所有的东西一定要推陈出新，和以前完全要不一样的东西 啊， 而且是要给观众一些个感觉的，而且不但是这样，它创新当中还要有一些个自己的意义，自己的意义，比如说像 Earth Song 那首歌，包括 Heal the World, We are the World, 对， 它都会体现出一种精神，就是要爱这个世界，包括要去给予，要去你能够做对这个世界要做什么东西，包括像一些个比如像对世界做的能破坏， 亚马逊雨林也好啊，包括一些个森林的破坏， 嗯， 都是，这都是要必须要尽量停止的， 嗯， 必须要停止的，这样的话，你的整个世界才会好。这个世界才会好，你的人类的生存的空间才会好。 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这种演员啊、 嗯、 或者是包括艺术家、 嗯、 包括画家，他们的身上其实都有前人的影子。 对， 就是无论是技法呀， 对， 还有就是一些表达的方式，因为真正的创新从零到有是非常非常难的。 没错， 但是在舞蹈和音乐这个领域， Michael Jackson 确实是达到了这种从零到一的这种创新。 对对对， 而且他的创新是持续不断的。 没错， 贯穿他的一生。 嗯， 我觉得这就是他对于我们当下时代的一个意义。 对， 对吧？ 对。 嗯，那和 Michael 的这些之前的工作人员的共事， 嗯， 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问过他们每一个人，说 Michael 对于他们来讲，他们都学到了什么东西。 嗯， 然后所以包括像詹妮弗·巴顿，就是他的吉他手，然后包括 Michael Prince 都会跟我说，他会学到了娱乐性。 娱乐性。 娱乐性，对，娱乐性，他的一些个意义上面的层次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都会让观众很开心，然后呢也会让大家就觉得从他那个表演当中有一些个感悟。 嗯， 这个是我觉得是艺术带给人们最大的一些个感受。 嗯， 就是要必须要首先有一些个美的感受， 嗯， 有美的享受，然后其次呢要是在这个表演当中要享受到其中，然后第三一点就是一定要有一些个意义的东西能让自己感觉得到。 嗯， 这是最好的表演。 觉得这个张震骨子里有一些艺术家的潜质。 哎，对，然后刚才那个张震其实也提到了，父亲是这个，以前是学芭蕾， 对，以前学芭蕾舞， 学芭蕾舞， 对对对 啊、嗯，你看， 所以说有这个 啊， 有这个基因， 哎，嗯、对对对。 那这个多语种的这个基因又从哪来呢？其实我也特想学好英语，非常非常想 啊。但是你昨天不还说吗？说在澳洲的话，其实华人也挺多的，啊，大家基本都讲普通话呀。 但是我觉得学会英语之后，对于这个国际化的时代，是一个特别强有力的一个技能。嗯、 对，因为它英语本身它就是一个通用语， 没错， 一个国际通用语，到任何地方都你可以说英语，所以英语是很主要的。然后这个基因我觉得也说不好来源于谁，反正因为我本身说话的比较早。 哦， 对，我8个月就可以说话了。 哇， 8个月可以说一整句话了， 这么厉害。 所以本身来讲语言天赋应该是有的，然后再一个，所以具体说像谁我也不知道、 啊、 所以我们都说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哎、 对吧？ 对对对、嗯、啊，在跟这个就是这个外国的朋友们跟他们交流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 好玩的事其实还挺多的 啊， 包括我带他们去前门，我带他们去故宫， 嗯， 喝 个豆汁儿啊，吃 个 焦圈、啊 哎、对对对对。但是他们最好玩的是有一些个文化上的出入， 嗯， 比如说我带他们去吃驴打滚儿， 嗯， 哦，驴打滚儿， 对，他们会问，这真的是驴肉做的吗？我说必然不是啊，这 驴在哪里？ 对。都会是 这 样， 还有这个比如说夫妻肺片， 对，夫妻肺片， 夫妻在哪里？ No, no, no, no, no, She's my wife. 很有意思啊， 啊， 这个其实是语言上的一些直译啊。 对， 那你觉得就是在性格方面还有整个的这个成长的环境方面，你觉得国外的朋友和你身边的年轻人有些什么样的不同？ 国外的朋友更加的思想更加开放一点，他们的想法去其实更加的现实，也不像是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他们会觉得我买一个奢侈品我觉得很好，我会觉得很有面子，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他衣服也好，他的手表也好，你任何的饰品，包括哪怕开车，都是适合自己就好， 实用就好。 对，实用就好。它重要的是它的质量、它的款式，而不是它的价格和它的牌子。 嗯， 这个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些转变。 嗯 嗯。 而且我也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国外的人真的不攀比。 对， 嗯，就是他不会说，哎，谁开了一个什么样的车， 嗯、 我会，哎，也想买一辆，或者是，包括可能他们在这个小的时候，包括这个班里的成绩也是不排名的， 嗯、没错、 啊，这可能从小就没有这样的文化。 嗯。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不，但是其实这里面我觉得还会就是，比方说张震，比如说你的朋友里会是，比如说像欧美的这些这个国家的朋友们多一些， 嗯、 还是比如说像亚洲啊、非洲啊这些朋友都会有。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也会根据国家、国情、文化的不同，对这方面有一个， 当然。 对吧？ 对，当然肯定是这样， 当然 有一个差 距。我觉得也和这个国家的历史有关系。 对， 对 吧？ 就是像一些、这个、 历史很重要。 对，这个历史比较短的这些国家是吧？它可能这个一开始就是比较现代化的这种思维啊，可能对于这个教育上的一些理念哈，也会比较先进一些。 没错，但是相对来讲，一些个更传统的国家，比如像英国，像英国这些真正有历史厚重感的国家来讲，我觉得他们的文化其实是更加有内涵、有深蕴的。包括他们现在也很传统。你看他们那些个房子、那些建筑，都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没变过。 对，他们的价值观也是很传统。 对，也是很传统。 比如说很注重家庭啦， 对， 然后就是亲朋好友这种东西特别的重要。 对， 对。 亲情家庭这是第一位的，任何事情都会觉得家是第一位的， 没错，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没错，是吧？你看我挺国际化的，是不是？ 非常非常的国际化，大文是非常恋家的人啊。那现在刚刚那个张震也介绍了，现在他是作为这个国际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影视的编导哈，这也是我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个岗位。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是这个工作主要是做什么，其实就是把咱们国家一些非常优秀的影视剧的作品翻译成外文，然后输出，这其实是我们文化怎么说走出国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方式哈。经过张震那个部门走出去的电视剧都有哪些？ 那太多了，我们做了很多东西，英语、法语、斯瓦西里语、豪萨语，葡萄牙、印尼，我们做了一共有29个语言了，现在已经，29个语言的中国的影视剧、电影、电视、动画片，还有纪录片，尤其纪录片在国外播得特别的好， 是吧？ 非常非常好，做任何语言的。 有舌尖上的中国吗？ 哎，对，有， 是吧？ 对，真的有。舌尖上中国，我们做了很捷克语，还有其他的葡萄牙语，很多东西都会做了，播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包括像昨天，人家跟我们说越南语的片子。越南语的一个美丽乡村，那个片子已经重播两遍了，永远都是在越南收视率第一。 是吗？ 对， 哇，这个文化自信是不是在你们那个部门那个工作环境里是特别的雄厚？ 对，真的是特别雄厚，而且再一个，我们都对自己做的这些个工作感到自豪，感到骄傲，这是我们为国家做的事情，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一个最好的一个体现。 也有听到一些反馈吧，就这些年可能这个作品在越来越多，对吧？然后也越来越多样化。 对， 刚刚说的是一些纪录片，我听说也有一些非常现代化的电视剧。 当然有，比如说像《生活启示录》，我们做了蒙语的，做了其他的语言的，尤其在蒙古也是所有的都是收视率第一，包括《欢乐颂》也做了很多很多，做了6个语言吧，好像是， 哇， 都是非常非常多的。《 欢乐颂》舞美也走出了国门， 对， 说着各种奇怪的语言， 对， 其实这就是对我们这个文化自信的一个最好的体现， 没错， 我相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中国的好的影视作品走出国门，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一个非常年轻化的国际化的这样的中国，这个。张震的故事怎么这么丰富啊？ 对对对，张震这个接下来呢，又没有以这个产生什么新的人生目标？ 新的人生目标，首先就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再一个，我想通过我个人去传达给世界、给所有人一个观念，就是残疾人不会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子。他们不会是像你们看在大街上看到那样，或者怎么着那些表现形式，不是这样的。我们也是有自己的所有的想法、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目标，而且我们也是可以上舞台去表演，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做得还要比健全人要更好，改变人们的一个观念，这是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改变人们对残疾人的一个看法。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体验哈，就是确实在中国这个大街上哈，见到残疾人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按理说以我们的人口基数来讲，中国的这个残疾人数还是非常多的。 对， 我相信很多残疾人可能是因为生活的一些不方便，或者是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自卑，更加不愿意出门，不愿意参与到正常的社会生活当中来，所以我们看不到他们。但是换一种思路，我真的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张震哈，他不仅就是在社会生活中，就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舞台，而且他都做得很好。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兴趣和一些目标和一些轨道去发展？ 兴趣当然我觉得还是往语言上面来发展吧。 嗯， 首先我还要继续提高我的法语， 嗯， 然后学完法语之后要去学一些比如意大利语呀、德语呀，这些个语种也不算小语种了，现在说的人还挺多的。 嗯， 所以要多学几门语言，然后呢就所谓多拿几把钥匙， 多拿几把钥匙，嗯，多开几把锁。 对， 这个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了一个小故事啊，可能在张震不足三个月的时候遭遇了一场人生的这个很大的转折。我相信那个时候张震的爸爸妈妈应该是很伤心 啊。嗯，没错。 那经过这么多年，现在你的爸爸妈妈对你的期许，我相信你已经早早超过了他们的期待，对吗？ 也是，其实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对我的期许其实特别高， 嗯， 因为所有家长都会是望子成龙， 嗯， 然后所以对我也不例外，然后所以他们对我的期许，一直来讲都挺高， 嗯， 但是能不能达到他们目标呢？我真的到现在我还是不确定， 嗯， 但是应该还可以吧。他们至少现在应该是确实是以我为自豪，确实是这样， 而且对你很放心了， 很放心，真的很放心， 嗯， 对，这真的很放心，任何方面，开车也好啊，各个方面都是真的很放心。 啊，对于自己的人生呢，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就比如说生活方面， 生活方面计划，其实我觉得生活方面 多去几个国家， 对对对，这个肯定是要这样的。 嗯， 去全世界都要走一走，最好能把所有地方都转一遍。 所有地方？ 对，所有地方都要转一遍。 嗯， 哪怕是旅游啊，哪怕是叫以游客的一个想法去看看也是好的。 嗯， 也是好，多见见世面总是好的。 嗯，那每一期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到最后的时候，其实都想让我们的嘉宾给我们的这个青年人哈一些寄语。 嗯， 告诉他们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或者感到自卑的时候，怎么样去度过。如果要问张震的话，我觉得你太有发言权了，你想对这样的年轻人说一些什么？嗯， 心理方面是一个最主要影响你往前前进的一个障碍。 嗯， 只有把它克服掉才能够往前走。 嗯， 就比如像游泳是一样的。游泳呢，首先最主要的就是你的浮力。 嗯， 这个浮力这个东西把它克服掉， 嗯， 你才能够有一个阻力，把阻力克服掉你才有浮力。 嗯， 浮力才能推你往前走，这个是一样的。所以人生当中也是这个样子的，所有的你的前面的障碍都是你的一个阻力，突破它你才能够达到你人生的目标。当然这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个三句话，三句话是什么呢？ 嗯， 就是当年丘吉尔在牛津大学演讲时候所说的三句话。 嗯， 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 对，永不放弃。当然中国自古也会有一句话叫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对，他们是这样的。 突然间好有意境啊。这个 我突然间来这么一嗓子，你们不觉得奇怪吗？网友朋友们，听友朋友们， 没有，我们就当背景音乐在播放。 好，谢谢大家对我的宽容。 张震觉得最后成功的人会是坚持到底的人， 绝对是这样，绝对是这样，必须，而且有一个前提，要有准备， 对， 要有准备，机会都是给准备的人的， 嗯， 所以必须要第一是要做好准备，第二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拥抱它， 嗯， 第三坚持到最后， 嗯。 对，其实我也会发现生活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见到的一些朋友，或者说看到的一些事例啊， 嗯， 就是啊，无论是现阶段事业，还是说啊，已经我们可以用成功的标准来衡量， 嗯， 啊，这些朋友往往资源条件啊，然后无论从智力啊各个方面的条件都不是那么特别好， 对， 啊，只不过自己有的时候，就我发现他们身上会有一种劲儿， 嗯， 就是。我们就是平常会说就特别轴， 哎，对 啊，我认定了一件事情呢， 要有执念， 没错， 我就去做，就好了， 嗯， 就干就完了， 嗯， 啊，就没那么多事儿，啊，然后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也会痛苦，也会出丑， 嗯， 然后也会这个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还是干就完了， 没错。 啊， 嗯， 然后呢，就是当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之后，然后人们不会在意你之前 对 有什么这个如何如何的落魄过， 对， 都会向你啊送来掌声。 英雄不问出处， 没错，英雄不问出处， 没错， 以成功为主。 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金句哈，也非常感谢张震给我们带来了他的很精彩的故事。我也相信张震的未来的人生会越来越精彩。 对 啊，也期待张震能够去更多的国家哈，踏上五大洲四大洋， 对 吧？ 然后呢，也希望就像刚刚 刚问到的张震最想做的一辈子最想做的那件事情，也希望用你自己的实际行动真的能够帮助到更多更多身体不是特别方便的一些朋友。 没问题。 好，谢谢张震，也感谢所有在这个收音机前还有这个直播平台上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送给大家一首我觉得很匹配这个时候气氛的歌曲吧，叫少年锦时，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 找一个好心情，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 咱们聊电影。 1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